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为在民族史册上记载朴槿惠逆贼，从其罪状和内容上看，创下与南朝鲜历任执政者所无可比拟的罪恶记录，以及他为何成为遭到民族唾弃的一个护膝的木乃伊，为何受到民心的严正审判这教训，于2月12号发表了控告书。控告书指出，朴槿惠逆贼提出一个令人眼生耳生而其含义也朦胧的韩半岛信任过程、德累瑟顿宣言、统一大朴等古里古怪的逆造品，来为分裂和卖国的新纪录做出了贡献。他把朝鲜语和外来语混合起来，用在任何词典中都难以查到的词语，愚弄和侮辱了民族的统一热望。好像拼凑低俗的文艺广告文字一样的所谓的统一政策本身就是如此不像样的，因此其内容更是不用议论的。控告书嘲笑朴槿惠逆贼，说他是一个头戴头盔、身穿裙子、佩戴长刀的21世纪堂吉诃德。过去有些人间渣子丧心病狂，执意否认统一民族，满脑子是一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恐怖感，不能胆敢出面于公开场合，而在喝悠悠的逼吼说三道四等放出了一派胡言。但是唯独朴槿惠就天不怕地不怕，竟发出冒险的狂气，肆意无恶不作。放飞反北传单来把北南对抗加以极大化，重开狂妄的心理阴谋广播宣传，热衷于恶语重伤统一民族还嫌不够，还制定进攻平壤作战、攻占平壤后的统治计划之类的脚本，甚至竟敢犯下斩首作战的天下最大的罪恶。他身穿伪军的迷彩军装，乱窜在前沿一带，叫嚣比亲，而且致使开城工业园区窒息，完全破坏。他为此嫌不过瘾，在封闭开城工业园区后不久，进行什么金融制裁、海运制裁等对北单独制裁活动，全部断绝了北南之间勉强维持的一切接触和来往的通路。朴槿惠有一个特别功劳奖，那是南朝鲜的历任伪执政者和世界哪个国家亲美分子都所没有。朴槿惠所被授予的这不是勋章的勋章，是直接关系到美国产怪物萨德部署的。臭娘朴槿惠大肆运进先行政府所顾忌的那些最新型战争手段，来把南朝鲜进一步变成了一个美国的核战争前哨基地。控告书指出，朴槿惠逆贼连含冤而死的日军性奴受害者的灵魂也都出卖，使之变成一个亲日的交易品。南朝鲜变成一个公安统治、情报统治、法西斯独裁横行霸道的第二次维新时代，这彻头彻尾是因为维新独裁者的后裔朴槿惠。岁月号沉没事件不是偶发的意外灾难，而彻头彻尾是由于臭娘朴槿惠而发生的人为的特大型惨祸。这一紧急事故发生后，臭娘朴槿惠逆贼所作所为至今也让万众发指。朴槿惠一盘踞青瓦台，就拼命地起灵于历史教科书修改活动。朴槿惠催纯史丑闻事件，这特大型丑闻事件终于给南朝鲜全境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暴风。南朝鲜的历任统治集团因为推行同族对抗、崇外卖国、独裁和反人民苛政，他们都有一个同样悲惨的下场。控告书强调，大逆不道罪人朴槿惠逆贼一直创下了罪恶的新纪录，所以他只能遭到那些罪恶累累的历任统治者所要遭受的一切痛苦都合起来，也无法比拟的最悲惨而痛切的新纪录级的毁灭。最大的罪犯理应得到最严正的惩罚，这是过去历史所证明的无可争辩的真理。